我认为它永远只是一部分。这个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基本判定。从学校这个角度的话，要更多主动的去开展一些非在线的，就是正常的教网的这样一些活动，让这个师生的生活更加丰富，更加多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技术，它本身永远是个手段，不能够把技术当成目的。安排我们的教学的时候，就应该看到人是目的，这个孩子能不能健康成长是目的，我们的教学能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，这个是目的。特别是我们现在流行的有一个词啊，事实上是有很大问题，叫智慧教育。什么叫智慧教育呢？认为用的互联网技术的就是智慧教育，没有用互联网技术的就不是智慧教育了。往往如果你用这个技术不当，用来压制人，用来监控人，用来束缚人，那么它事实上不是智慧的问题，反而是压抑人的智慧，让人的智慧呢无法充分的发挥，所以它是个双刃剑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一定要把人从这个技术当中站起来，才能够在这样一个新的技术条件下处好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，也是人能够获得更好的成长发展。 人是目的。那么我们关注教师上网课后猝死的这个意外事件，不仅是要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，更要思考教育、网络、技术等等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。好的，我是记者初日，非常感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，还有互联网领域专业律师赵占领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。谢谢二位，再见。 好的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。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，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。我们明天再会。 传递榜样精神，汇聚榜样力量。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。本期为您介绍2021北京榜样，让公益种子画出文明和谐的胡旗帜。胡旗帜是大兴区企业志愿服务协会负责人。20多年来，胡旗帜积极投身公益志愿服务。他用一团火的热情服务于社会，感染于民众，一投身便是20多年的日日夜夜。从2016年开始，胡旗帜和他的团队以小手拉大手、大手牵小手的亲子参与形式，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多元化环保公益类活动，比如印制环保垃圾分类宣传单，积极宣传环保垃圾分类等知识，在公园、旅游景点进行徒步捡垃圾活动，将捡回的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垃圾桶。此外，他还发放宣传单，邀请游人一起参加趣味小游戏，进行环保宣传和垃圾分类的知识问答。周末大扫除，对辖区的小广告、绿化带垃圾以及卫生死角宣传广告栏进行了全民彻底的清除与清扫。此外，他们还向过往的居民发放宣传资料，宣传垃圾分类四大类、垃圾分类四色桶的区别，居家的垃圾分类方法，提高垃圾分类投放精准度。6年来，胡旗帜和他的团队共开展活动200多场，参加人数达上万人次，服务人群达100多万人次。胡旗帜用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队伍，参加志愿活动。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，他将继续带领队伍践行志愿服务精神，为美丽北京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清香扑鼻的苹果，酥脆的饼干，妈妈做的炸酱面，它们的色香味儿由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发表意见，它们的声音由耳朵独享发言权。 咬一口苹果，嚼一块饼干，狼吞虎咽一碗炸酱面，听到的美味直抵心田，听到的世界浮想联翩。耳朵从不打烊，声音难以遗忘，每一个音响瞬间缤纷世界相伴。 爱护耳朵，保护听力，